马加伯上第十一章。埃及王聚集了多如海沙的大军和许多船只，图谋用诡计夺取亚历山大的国土，归属自己的版图。他便一路扬言和平，往叙利亚进发。各城的居民都给他开门迎接他，因为亚历山大曾下令要人欢迎他，因为他是自己的岳父。但是每当普托勒米进入一城，就在那城内派上自己的军队防守，及至来近阿佐托时，人便将焚毁了的达贡庙、阿佐托和其周围的废墟，以及横躺竖卧的尸体和暂时被焚烧的遗骸，堆积在他要经过的路旁，指给他看，并将约纳堂行的事陈述给王，意思是要王惩罚他。王却默然不语。那时约纳堂又堂堂正正地来到了约培与王会面，彼此请安，还一起在那里过宿。约纳堂陪伴君王来到称为厄楼特洛的河那里，才返回耶路撒冷。普托勒米王既占领了沿海各城，直到临海的色楼基亚，就对亚历山大起了恶意，于是派遣使者见德莫特留王，说：请你来，我们彼此结为同盟，我要将嫁于亚历山大的女儿给你为妻，你在你的祖国将要为王。我后悔把我的女儿嫁给了他，因为他竟然谋害我。他勿忘亚历山大，是因为他垂涎他的国土，于是将自己的女儿抢去，嫁给德莫特留，而与亚历山大绝交，他们之间的仇恨就此公开了。普托勒米进了安提约基亚，就戴上了亚细亚的王冠，这样在他的头上戴着埃及和亚细亚的两顶王冠。那时亚历山大王正在基里基亚，因为那地方的人民发生了变乱，但亚历山大一听说这事，就来与他交战。普托勒米王也率领大军来猛攻亚历山大，将他击败。亚历山大便逃到阿拉伯，在那里避难。普托勒米王于是胜利了。阿拉伯人扎贝迪尔便砍了亚历山大的头，送给普托勒米。三天后，普托勒米王也死了，他留在堡垒里的埃及人也被堡垒里的本地人杀死。德莫特留遂登上王位，时在167年。那时约纳堂召集犹太人攻打耶路撒冷的堡垒，为攻打堡垒制造了许多军械。有些怀恨自己百姓的歹徒，竟来到王前，将约纳堂围攻堡垒的事向他报告了。王听了大怒，就立刻动身到了普托勒买，给约纳堂写信，要他停止围攻，且叫他赶快来普托勒买与他会面商谈。约纳堂听说后，仍下令继续围攻，选了以色列中的几位长老和司祭与他同去冒险，且带着金银、衣服和许多别的礼品前往普托勒买，来会见君王，甚得君王的欢心。这时百姓中有几个歹徒仍来控告他，但是王对待他仍如前王对待他一样，在自己的众位朋友前赞扬他， 并且保证他仍做大司祭，仍享有从前所有的各种特殊荣誉，还将他列入王的一等朋友之中。约纳堂便要求王豁免犹太及撒玛利亚三区的赋税，而许给王300塔冷通。王应允了，并且关于这一切事还给约纳堂写了以下的信，说：德莫特留王祝约纳堂兄喊犹太民族安好，关于你们的事，我们已给我们的亲贵拉斯特乃去了信，如今我们将原文录下送给你们，使你们知道它的内容。德莫特留王祝亚父拉斯特乃安好。我们决意要善待犹太民族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，对我们保持了正义，且怀有善意。因此，我们也将犹太地及由撒玛利亚归化犹太的阿斐赖马、里达和拉马因三区，以及一切属镇归于他们。凡到耶路撒冷献祭的人，他们从前每年应向王缴纳地产和树上的果实等税，现在我一律豁免。其他凡归于我们的十一之物、经常税、严井税以及应归于我们的王官金等，从今日起一概豁免。凡此种种，由今日起直到无限期，一概不得废除。所以现在请你们费心，再将这公文誊抄一份送给约纳堂，叫他放在圣山的显明处。此后德莫特留王见自己治理的国泰民安，无人造反，便将所有的军队遣散，各回本乡，只有由异民海岛招募来的外方军队例外。因而他父亲的旧部队都恼恨他。那时原先曾做亚历山大同党的特里丰见众军队抱怨德莫特留，遂去见教养亚历山大幼子安提约古的阿拉伯人伊玛古，他催逼他将孩子交给自己，使他继承他父亲的王位，也将德莫特留的一切作为以及众军队愤恨他的事都给伊玛古诉说了。以后他在那里也住了多日。那时约纳堂遣人到德莫特留王前，要求他将耶路撒冷堡垒里及各营寨里的人撤回，因为他们常攻击以色列人。德莫特留遂差遣人到约纳堂那里去说：我不但对你和你的民族要做这些事，几时我有好机会，我还要极力光荣你和你的民族。现在更好请你派遣一些人来帮助我出征，因为我的一切军队都已离去。约纳堂便给他往安提约基亚调去3000勇兵。他们来到王前，王因他们的来临感到喜乐。那时约有120,000市民在城中心集合，想要杀害国王。国王便躲到宫殿里去，市民一占据城中要道，即开始进攻。国王遂求犹太人帮忙，他们便一起聚集到他跟前，然后分散到城里，在那一天杀了约100,000人，也把城烧了，同时获得了许多战利品，且营救了国王。城里的人见犹太人占据了城池，任意行事，都胆战心惊，遂呼求国王说：请向我们伸出右手， 叫犹太人停止攻击我们和城池。他们遂放下武器讲和，这样犹太人在国王及其国民前受到光荣，然后带着许多战利品回到了耶路撒冷。德莫特流王于是又坐上王位，国家在他统治下又安定了，但是他竟背弃了他所应许的一切，对约纳堂也疏远了，不但没有按照约纳堂对他所施的恩惠还报，反而处处为难。此后特里峰便领着幼儿安提约古回来，安提约古于是称王，戴上王冠。此时德莫特流所遣散的军队都聚集起来攻击德莫特流，德莫特流只得转身逃走。特里峰因而获得了相对，占据了安提约基亚。那时小安提约古给约纳堂写信说，我立你为大司祭，派你管辖四区，将你列入国王的朋友中。他给他送上金器和一套餐具，准他以金杯饮酒，穿紫袍，戴金扣，又任命他哥哥席梦为总督，由提洛梯山直到埃及边境都由他管辖。那时约纳堂出巡大河以西的各城各地，叙利亚的军队都聚集到他跟前助他作战。他来到阿士科隆时，城里的居民都热烈地欢迎他。他又由此往加沙去，加沙的居民却关闭城门，他就围攻那城，放火烧了郊区，洗劫一空。加沙的居民遂求约纳堂，约纳堂就同他们讲和，只是将他们首领的孩子带去，送到耶路撒冷坐职。他走遍全境，直到大马士革。那时约纳堂听说德莫特流的将领们带着大军来到加利勒雅的卡德士，迫他放弃自己的职务，他就将自己的哥哥席梦留在那里，自己迎敌去了。席梦在贝特祖尔对面扎营，攻打了多日，将那地封锁。贝特祖尔人向他求和，席梦便同他们讲和，将他们从那里赶走，占据了那城，并在城里驻扎了军队。同时约纳堂和他的军队在格乃撒尔湖畔扎营，第二天清早抵达哈佐尔平原。有一支外方人的军队到平原与他交战，且在山上设下埋伏。当这支军队向犹太人冲来时，埋伏的人忽然从埋伏的地方出来与他们交战。约纳堂的部下都逃散了，除军长阿贝沙龙的儿子马塔提亚和哈尔菲的儿子犹大外，没有剩下一个。约纳堂便撕破衣服，头上撒土，且行祈祷，然后转过身来向敌人进攻，使他们溃败而逃。他逃散的部下一见，就又回到他跟前，同他一起将敌人追赶到卡德士敌营，遂在那里安了营。那天外方军队死亡的约有3000人。约纳堂以后回了耶路撒冷。